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看林里唱惊喜，坐梦里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话剧《四世同堂》今天晚上在国家话剧院开启了新一轮演出，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杨麻将》正在首都剧场进行新一轮演出。这一版由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杨麻将》，从2014年首演至今，绽发出了崭新的生命力。本轮演出将持续到5月6号。本月27号到5月1号，世界舞王迈克尔·弗莱利的舞蹈艺术巅峰之作《王者之舞》将亮相北展剧场，随后将巡演中国多个城市。《王者之舞》的故事基于古老的爱尔兰传说，以爱与欲望为主题，真实地呈现黑暗与光明的斗争。和大河之舞单纯的踢踏秀技不同，王者之舞真正做到了用踢踏舞叙事，创造了一场神奇魔幻的爱尔兰文化之旅。本周日19点30分，由经验文化传媒出品的天籁丹青钢琴决斗场四手联弹音乐会将邀请来自意大利的两位著名钢琴家塔切奥福特和卢卡德尔安娜，在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 PK。 他们将分别化身古典和爵士钢琴决斗士，通过四手联弹的方式为观众展示他们高水平的演奏。观众将能听到回到印第安纳故乡、莫尔托板块等多首爵士古典乐名曲。据了解，本场音乐会是两位钢琴家这次在北京的唯一一场演出。届时经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的舞台将变为决斗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将能享受到一场极富感染力的现场 PK。 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闭幕演出将于本月的28号在国家大剧院举办。第二届北京国际儿童剧演出季将于本月30号在博纳星辉剧院上演，由北京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即将于5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这部话剧改编自万方的中篇小说《杀人》，并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加拿大幽默滑稽剧《疯狂兄弟》将于5月19号在龙福剧场上演。2018年5月音乐节非凡弦音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5月24号在国家大剧院拉开帷幕。由央华戏剧引进出品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剧目《西贡》将于6月23号到24号在保利剧院进行首演。这部有着阿维尼翁剧王之称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是第一次在国内亮相。一哏一笑2018青曲社苗阜王声相声北京站将于6月24号晚上的7点半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 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新原野的故事是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以来中国女性在各种社会人生自然环境中的命运写照。她通过婆媳两个女人之间的纠葛，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逃离和背叛的纠葛，婆媳两个女人和整个乡村的纠葛与对抗的故事，用点滴入微的细节展示着宏大的命运。通过两个小时的舞台呐喊，用丰沛而且犀利的乡村生活构建完成了这部中国女性的世纪生命史诗。那么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一起感受这部女性力量的话剧作品《新原野》。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浩洋是谁呢？我们的帅气的男主播呀。今天我们俩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 哎，真的是， 当然了， 入台这么多年了，前辈第一次能跟您同台 亮相， 对对 对， 对， 对、 啊，真是应该记录史册的一天。你知道吗？真的，我之前呢一直想说，哎，今天浩洋来，他是代表我们电台啊男主播的颜值峰值的，你知道吗？ 我快钻下去了，真的。 但是今天呢，因为主要是之前我不太了解，就是两位男演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啊、对， 我并不太了解这个事情，我以为是万芳老师带着可能比如说孔老师呀，或者是冯老师过来，然后告诉我是两位帅气的男演员， 所以你失望了是吗？ 我就觉得这是有对比的，你知道吗？是有差距的，是不是 啊？你说我跟两位男演员是吗？ 啊， 还是什么？ 你自己不觉得吗？ 我觉得，我觉得也是这样。对， 这个两位男演员怎么一直低头不语呢？啊， 比较 腼腆， 比较含蓄。 不是，你只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啊，赶紧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声音好听、人更帅气的，来自于咱们的话剧《新原野》当中的几位嘉宾，分别是编剧万芳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演员严楠， 大家好，我是严楠。 还有演员林林， 对，大家好，我是演员林林。 哎，我觉得就是话剧演员特别厉害， 是， 比如说外形要好， 嗯， 然后呢声音要棒， 哎， 演技还要特别出色， 是， 你说咱们站哪样？ 我跟你讲，我最近不是因为咱们 哦，对，你演话剧了，对对对对，他是我们台就是走在比较前的一个主持人， 哦、 就是我们台自制的一个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也不是自制的，繁星戏剧村的小剧场 哦， 对对对， 繁星 跟我们台有合作、哦，我们有六位主持人到他那儿把他们这个本拿过来，在现在在演， 都是你们演的， 都是我们演的， 他是男主，哦、 这属于恰行的， 太厉害！ 我看全剧呢，一共是两男两女四个角色， 对对对， 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和两位女主同时有这种关系交流的，这你们的专业术语怎么说？就是和两个女性在剧中都有这种 三角关系。 不是不是，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 啊、一个是你媳妇儿， 也还没有，对， 就 咱能不聊我这事儿、 哦？回归正题，来说说这个新原野哈，今天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向大家来介绍的。这么着，其实呢，新原野呢也是万芳老师自己的一部作品，呕心沥血之作。先请万芳老师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新原野在创作之初，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考虑？这个剧本的缘起、构思的缘起又是什么样的呢？ 新原野实际上那个是我的一个中篇小说，叫杀人。一听杀人吧，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挺吓人的事情啊。杀人是我们在生活中可能耳闻，有所耳闻，但是是真的能够说近距离的目睹，我觉得没有几个人。 其实我也没有这样的真实的体验，但是我觉得我不敢说，就我们在心里是不是都动过杀人的念头呢？ 好吓人 啊！对，实际上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时刻， 你 真的跟一个人发生了很强烈的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想，我真恨不得杀了他。 对，有那个苗头，是不是？ 对，经常在就是生活多年的两夫妻的这个平常的聊天过程当中，其实我好几次啊，我在梦里边我都想弄死他， 恨他不死。 对对，哎呀！但是后来这早上起来又和好如初了，有过这样的念头。 我是不是要跟丹丹说一下 做节目？来， 万芳老师， 对对对，其实呢，其实杀人是一个动作啊， 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动作后面就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戏想要探讨的，想要去展开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杀人，会出现了杀人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其实不外乎两大类，一个就是恐惧，一个就是怨恨。我觉得他的根吧，如果你寻根的话，挖掘的话，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恐惧和怨恨是纠结在一起的。当有一个人真的去把另一个人的就是夺走了他的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恐惧和怨恨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戏呢，他写的是应该说是个女性题材啊。 对。 所以恨怨恨和什么，他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爱。但是恨和爱他们既是反义词又是一体的，就是他们可以互相转换，他们是紧密联系的。我觉得杀人这个戏实际上就想写一个女人怎么从爱变成了恨。而在我觉得爱和恨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会有的感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戏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紧紧相关的。当然实际上最终还是要看戏了，因为实际上戏剧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怎么说，我觉得是使它更鲜明，或者说更生动，或者是更能够深的，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对对对对对对，能够展现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希望大家看戏，因为这个戏实际上去年九月份在北京 首演过了。 当时应该说所有走进剧场的人看完了都是感叹不已吧。虽然它是一个，刚才介绍的是一个发生在我们的原野上的故事，在一个荒凉的原野上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又是发生在我们心里的田野上的故事。所以我就先说这么多，我不想剧透，因为杀人毕竟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事儿， 是一个过程，对吧？ 对对， 咱不能说那么清楚，那咱也不能说是说个旁的吧。先问问两位男主演啊，刚才万芳老师一直在提到两个词，爱和恨，说他们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哎，我能问问你们，你觉得爱与恨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情感当中吗？ 当然。 可以吗？ 当然会。我觉得生活中这是几乎是我觉得人人身上都会有了，有爱才有恨嘛。 但是很多的时候不都是这个阶段我爱的死去活来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个人他有恨之入骨的一些点，我现在开始恨他了。你说的是爱恨交织是吧？ 有的时候你往往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其实我觉得是一种爱的延伸吧。可能你像就像一个人，你跟他可能你恨他离开了他，但是你如果一直长久你还恨着他的话，我觉得你心中或多或少你可能因为在意嘛，在意这个人，在意这件事儿， 是爱的。 我不敢说度有多少，但是或多或少，我觉得爱恨总是一个转瞬可以交织的一种状态。我不知道严南同不同意啊？ 严南 来，我在想呢。 你在想啊？你有过这种爱恨交织的，还是说你对于爱与恨是爱恨非常鲜明的，爱憎非常鲜明的 交织？我觉得挺难的。我觉得是有先后顺序的吧，就是会分开的吧。就是说，那么你足够爱一个人的时候，那恨从何而来呢？我不知道。我在想， 那你就说说你的这个角色吧。你在剧中演的，因为二位帅哥都是演的菊生这个角色， 对， 你觉得菊生呢，爱在哪儿？他身上的恨又恨在何处呢？分别说说吧，好不好？来， 菊生。 橘生实际上是一个被恨，他被恨所毁灭的一个人， 嗯， 真的恨是很可怕的感情。 对， 对，杀人这个不是杀人，新原野这个戏，嗯，实际上真的他是想，真的想看看恨究竟他的毁灭性有多大， 嗯， 在生活中，真的。 嗯， 而在这个戏里真的我们是能看见的，我们是能看见当恨来到了你的心里，当恨开始发酵的时候会有多么大的灾难， 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他们两个都是 受害者， 对，可以说是受害者，当然他们也是根源， 嗯， 为什么招恨，对吧，人为什么恨他。 哎，其实刚才这个万芳老师在一开始也说到了，这是一部女性题材的一部话剧，但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题材的话剧，可能我们有一些人的关注点就会放在这个女性题材之外的男性演员身上。那其实我觉得作为男性演员，在因为在这部话剧里面，可能我觉得很多的笔墨包括戏份都是停留在这个福仙啊，包括这个 六团 的身上。 对， 那对于这个男性角色也是不可或缺的男性角色， 嗯， 你们觉得在刚开始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或者说我要演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位，我在这个剧当中大概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对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预期，就我在这个剧当中我要演成什么样是合适的，或者说我不能演成什么样可能就 橘生这个角色我觉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啊，很多如果按照传统的社会观念的这种价值伦理来评判这个人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负心汉，对吧， 嗯，对， 但是我剧透了啊，那个万芳老师不好意思，多多少少我还得剧透一点，因为很多传统观念里的他这样的男人一定是因为他离开了原野，他去了城里，他去了另一个地方，然后其实刚才万芳老师说了，就是恨的这种滋长，其实一开始橘生是个非常向往美好的一个小伙子，走的时候是意气风发走的啊，尽管他那时候还不太知道什么叫爱，也不太知道什么叫恨，但是他去了另一个地方以后，其实他是有爱的，他在那里他有爱人，他有爱的人，有爱的事情，有他爱的生活，包括工作也好啊，生活也好，甚至有了房子，对美好的一切的向往，跟我们很多现在当下的年轻人是一样的， 嗯， 比如说来到北京这么一个城市，对吧，可能找到了，因为我身边，因为我经常，因为我做影视嘛，我很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交流，对这个城市也会有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感觉， 嗯 啊，对北京又爱又恨，因为生活的压力很大啊，可是在这里又有很多很多值得留恋的人和事情发生。我觉得橘生是一样的，有普遍性啊。作为一个，可是后来恨，因为这个故事的推进啊，因为这么一个他不爱的在家乡的有这么一个女人，天天纠葛着他啊。其实按说，傅万芳老师，按照今天的这么一个社会里的一个男人，如果离开了那里，他何必非要回到家乡，非得给个说法说你赶紧跟我离，对吧，人家无所谓嘛，我不离没关系，我最好在城里还能有一个新生活哈，还是个很简单的很单纯的一个男性的形象， 嗯， 只是到最后他当然也有特殊的一个时代，那因为本身我们这戏万芳老师写的这个杀人这个时代是应该是从五十年代吧，一直到七十年代的那一段时间，还跟今天的生活还相对有一些距离，因为人生活在一种刚刚温饱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就说今天实际上你也不是说你老婆还在那儿，你就 外边就再找一个 日子去了 啊，这也不能完全这么做 啊，也不那么简单， 嗯。但是他就是后来就因为随着剧情的发展嘛，因为家里头又有一个老娘哈，他对这个娘其实也是又爱又恨。我认为真的是又爱又恨，因为娘总是我们孝道嘛，对吧？一定是母亲，而且唯一的一个母亲，他没有父亲，就这么一个在家乡永远等着他的回来的。但是他在剧中他无数次的。在信件里，通过各种剧情里，他提到母亲啊，甚至两个人不在一个空间里的时候，他也不断的在想母亲啊，包括我们表演处理上，我跟严楠也都有一点点或多或少跟母亲，其实有时候瞬间会有一些真情流露的细节的表现，但是同时还有一个让他无法摆脱的像噩梦一般的六团存在啊，所以使得他。到最后已经变得从挣扎到痛苦啊，到最后简直就是疯狂 歇斯底里， 就逼疯了。 其实这个剧到最后每个人都疯了，嗯，不光光是一个菊生啊。 对，来严楠跟我们说说吧，你第一开始面对菊生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物设定吗？或者说之前有没有做人物小传？ 我接着林林哥这个说，就是，嗯，我觉得演菊生的时候要有对角色的怜悯，他不是一个可恨的人，他表面上看他抛弃了这个家庭啊，挣扎，他其实也是跟六团跟福仙一样，是在这个漩涡里面越陷越深的人，在泥潭里挣扎了好多年，他一直在挣脱这个家族这个宗族的这个封建的习俗啊，这个宗教的这种不是宗教，是这种臣服的这种宗规，他一直在挣扎，只是六团和福仙他们一辈一辈都这样过来的，所以他也是一个可怜人，就是不要一味的把他塑造成一个抛弃或者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可怜人之一，这样呢可能就定位准确一点啊。 万芳老师，您觉得菊生可怜吗？ 他当然可怜， 如果觉得可怜， 当然是一个苦命人， 可怜在哪儿？ 可怜，你说咱们作为两性嘛，其实我觉得两性关系是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当然你除了父母生下你，你再生下你的孩子，这个关系更紧密，除此之外我觉得所谓两性关系就是恋爱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这样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你找到了一个错误的对象，你和一个错误的人结成了关系，这个是一个最可怜的事情，这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不幸。 对， 对于人来说，当然对于女人来说是更重要，因为女人是情感动物，是吧？男人他还更多的社会性的动物。菊生也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完全，他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关系是一个错误的关系。但是我是特别想希望严楠和玲玲谈谈，就是这个角色，由于是一位立陶宛的导演， 对， 他所在他的指导下的这个可怜的男人，他是怎么表现的？他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如果是一个中国导演啊，因为按照传统的手法，他可能就真是一个可怜的苦命的，也许在身上有，也许他又到了城里，又像刚才林林描述的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但是现在的这个菊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物。 哦，有趣在哪儿呢？因为本剧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立陶宛的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同样也是一位女性导演，那他的视角肯定不一样，又是一位老外，他肯定跟这种中国传统的想法观念也不一样，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很对立的，对吧？那对于你们，他有什么要求吗？严楠？ 他这个排练过程中，我们排练了一个多月，我就记了一个多月的笔记。因为这个过程中，他的手法、他的导演手法或者他训练演员的方式，跟国民导演完全不同。他看待我们这个封建家庭的这个眼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惯常的那些演法、那些处理方法、哭和笑的方式，他都不要的。 啊， 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颠覆你的表演体系了呀！ 大家一听到新原野啊，一婆婆媳妇儿子， 对呀， 可能你会觉得好老套啊， 多好演！ 但是他诠释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国际范儿的，非常角度不同的那么展现的，你没有一秒钟时间，你的视线能脱离这个戏的，因为这个情节你可能听说过或者怎么样的，但是他的导演方式你都没有见过，至少我演话剧都没有见过。 其实我跟你说，就一开始我就想大概，因为我了解这个故事的背景啊，发生那个年代，我其实在想，我一开始在想说这个舞台搭建或者各方面大概是什么样，但我一看到他那个舞台设计了之后，完全联想不到这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年代会发生的事情，我甚至会有一些跳戏，因为整个舞台搭建的我觉得在很多的话剧舞台上很少见的，他那种舞台就要搭建，包括后期这个海报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因为大家中国人嘛，你可能对于那个年代的生活或者故事大概会了解一些，当一个这个外力强加给你们，就是这个导演他要用他的那种思维来影响你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难以接受的地方，或者说需要你们后期 很费力去消化的东西，因为说实话看到那个舞台我就消化了半天，真的。 你能想象这个戏有很多笑点吗？ 啊 对，就是。 这是为什么？ 就是这个笑又是很高级的，就是你笑完之后，哦，你会体会这个笑后面的酸处，或者说是这个人的苦难，那么你就是比如说 你能举个例子吗？不剧透的情况下举个例子，我这个难度好高啊！ 不剧透的情况下举个例子， 那我就涉及到我是在演着什么了，就已经剧透了呀，对吧？ 不是，其实就是，就这个戏里有一段，刚才也林林也提到，就是这个举生，给他妈妈不断的写信，写信，写信， 永远的写信。 哎，在戏里是有这个信，就是他给妈妈的信的内容，你想象不出举生。这怎么来表现这个儿子给妈妈写信？真的，你要不去，你要不到剧场里，你是想象不到的。 这是导演给的， 对， 太精彩了。 对我也是绝对想不到， 太精彩了。 哦 啊，怎么举生是这样给？就举生的信，当展现在观众面前，告诉他这是他在给妈妈写，他给妈妈的信 啊， 居然是这样的哇！我看着觉得好可笑啊，好逗啊！ 天哪，万芳老师，您越这么说，我就越感兴趣，我就越想。提前了解一下，哎，能不能下半场我们演一小段？ 我跟你说，这效果出不来，出不来，这出不来，效果 必须得 对对对， 连带形体、 这个、 音乐一切， 必须在现场看。 就是菊生在 你想象 一表演这三封信的时候，全场的人都是在配合，都在演， 哦、 不是他一个人在演，是全场人都有， 还有互动， 是一个很有趣的链儿。就是说用这封信串起了所有的人、哦、就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那个导演啊。 我天啊， 严楠多么的、哦、多么的怎么说呢、嗯、是一个很其实很含蓄很那什么的 啊。对 啊，但是你要在舞台上看我没想哇这是严楠吗？ 对对对。 都会有颠覆性的一些 完全 的一些感受是吧？ 对。 那拉姆宁导演真的好厉害啊、让你这么一说。 是的。 那他的厉害之处还有哪些，关于这部剧还有哪些看点，我们会在下一节当中继续为大家来做介绍，好不好？ 好。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于五月份跟我们来再次见面的话剧新原野。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和您继续分享。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密云旅游春季踏青全新体验，遥鲁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用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就电台主持人 演自己， 对，一盏灯打过来，我有一个小桌，然后呢拿一个稿，叭叭叭，我们今天晚上什么什么情感节目，好，今天我们听首歌，叭一推，我下去了，就这么一个转场，没有像他们，真是整场一个多小时下来，你演完了以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反正挺累的，不过如果说这场你觉得大家包括整体啊，包括调度什么都还那个也挺舒服的 哦， 对， 其实呢，之前有演员说，就是，他们演戏演到一定的年头、一定的程度，他们会在有的时候舞台上真的演嗨了，就那么一瞬间，就是说，像举个例子哈、啊，就跟爱跑步的朋友一样，他们跑到十公里、十五公里以后，他们的这个脑垂体会分泌一种东西叫 多巴 胺，它会让人觉得。我跑得好爽，好兴奋， 肯定会 有。我会觉得永远我这么跑下去，我不是 42.195 公里，我跑400公里我都能这么跑下去，就有那种点 get 到那种点了。演员好像也会到那个程度，就是演爽了，但是不是每一场都有，他可能几十场、上百场才会有一场那样的一种感受和经历。所以咱们又先说了个旁的哈，两位演员有过那样曾经让你们真的特别激动的时刻吗？ 还是分戏吧， 就怎么演都是都。 我觉得还是分戏。说实话，咱就拿这个新原野来说，我觉着新原野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感觉，类似于你刚才说的这种感觉，因为这戏太特殊了。我跟严丹演有一个体会是一样的啊，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想象不到，在接这个角色之前真的想象不到，万芳老师也一定没想象到这戏，因为导演的给的表演的手法是如此之极致。第一次我第一场，但是在北京演的时候是严楠演的哈。我在后台，我看他演完最后，他在台上最后一场下来，刚进侧幕条，严楠直接就躺在了侧幕条的边上地板上就起不来了。 怎么了呀？他是累的吗？ 就是因为在那场是菊生吧，就我们演的这个角色菊生，歇斯底里到了一种癫狂的状态，他就。原来叫杀人哈，这个时候就是两个人都恨不得在台上要把对方 杀了 的状态，真的是，就是你想象不到，就是你这个我只能再不剧透了，因为你只能进剧场，你会看到这一场的菊生和前面的菊生又有了极大的改变，一出场就惊着了，因为他的剧情推动到了那里。后来等到我第一次上场的时候， 什么感觉？ 严丹先给我鼓励说：“哥，只要身体好，顶住啊！”结果我跟他一样，就是一把我，因为一帮我们还有其他几个演员嘛，就是把我最后声嘶力包拽出那个演表演区的时候，进侧幕下的时候，我真的 对。后来我在看他那样下来的时候，我就幸灾乐祸的笑着站着看着他躺。 你也有今天。 对，听说好像每一场演出之前，像严楠都要先去医院要打一些东西，对吧？ 不，你就跟兴奋剂似的，不是 打激素不是吗？ 就是在 因为嗓子受不了了， 一个多月排练嘛，因为每天其实。最后都有一场很大的爆发的戏， 对， 嗓子就是 受不了了 啊，然后就赶紧就在演出之前去打点滴 哦， 用最急的那种方式给挽救一下 啊、 哦，后来还好就盯下来了。 当然从体力上最累的就是这两个角色，菊生和六团啊。第一版演最早是王姬老师啊，王姬老师最后他就身体盯不住了，到后来真的是太累了、啊， 对， 确实是太累。 对，后来就王姬老师盯不下来了，所以这一轮先。暂缓休息一下，对吧？换了另外一位老师， 团是孔维， 孔维老师， 北京人艺的演员，我师妹，我电影圈的师妹啊， 哎、 孔维、 那就介绍一下吧。 孔维最近还正好跟严楠他们同时在演《 北京人》， 哦， 曹禺先生的名著《北京人》，我们正在巡演的过程中。 对，孔维是我们电影圈96班的，跟赵薇他们班的一女孩子啊，也很不错。 他和王姬老师是不同的风格，都很好。都很好， 对，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也聊一聊吧，六团和福仙，对吧？先来说说你们二位，你们觉得他们身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恨交织？一直在聊这两个词。 哎呀，真是很遗憾的，今天两个女主角的演员没来啊。当然，首先第一，先说说剧中演我母亲的这冯宪珍老师啊，她演的这个 福仙 啊。因为我们都特别敬仰冯宪珍老师，因为在中国的话剧舞台界，他对我们年轻辈的演员来说，他有点像神一样的存在啊，就是我们会特别 女王嘛， 对，我们会特别敬仰啊。我当然我肯定是因为知道能跟冯老师一块演出，我是很兴奋的。当时啊，确实 我不知道严楠和万芳老师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冯老师对于这一出戏，我们这一次的演出，我觉得居功至伟。尽管他好像在我们这三个角色当中，他的戏份相对是最少的，最没有我们那么累的，但是我觉得他和，首先第一，他是个女性啊，第一是个女性，二一个她是个情商极高的女性，三一个我觉得她和导演之间，我觉得他们是两个在那种境界里的艺术家，包括和万芳老师他们这个年龄当然相对接近啊，然后他们又都是女性，他们在生理心理和他们对于艺术的见解上，我觉得有很多特别巧妙的很微妙的一种默契感。你像这个导演是一个立陶宛导演，他的母语是立陶宛语， 对， 但是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立陶宛语的翻译，所以最终我们排练的时候来了两个是讲俄语的翻译。其实俄语并不是这导演的母语啊，中间你像作为翻译就已经会有一些信息的损失啊。特别当然当时王吉老师也能说一些英语，他也会，导演也会说英语，我们当然也懂一些英语，他说我们大概的意思都能明白，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语言本身是有障碍有隔阂啊，在多数人的理解当中，那么既然他一个西方人来导一个我们纯东方发生的啊，又在中国东北那个年代农村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奇怪的，我们也觉得他怎么能够去演绎呢，他怎么去展现呢，但是很奇怪，人性真的是共通的，这个导演他会，尤其他和冯老师之间，我觉得他们俩很多东西真的是神来之笔。刚才说的这个严楠就和我演一段，就是我们剧中的这个三封信啊，第一次冯老师说看完剧本跟严楠就说了哈，说严楠，我觉得如果我是导演，我一定要把这三封信念的处理成一个喜剧，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喜剧的呈现，但是这个导演要怎么呈现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处理，我觉得这一定是喜剧，因为他认为重复就是喜剧，这是在没见导演之前。结果导演来了，那天把这个形式交给了演员以后一演， 就是个喜剧， 就是个喜剧。而且冯老师说，哇，这真是拉姆尼，他说跟我太，就但是他说我不知道导演会怎么处理，但是我就认为我，但是我也没想到他的处理方法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妙更好， 哇，还要更高级一些。 冯老师特别喜欢这个戏，而且特别喜欢他演的这个，哎，以他演的这个角色，而且特别喜欢拉姆尼。实际上他每，我见到他总是说拉姆尼会有新的想法，拉姆尼会有，每次见到他呀，冯远征老师都说拉姆尼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想法，还会有新的想法。实际上确实是，实际上我跟拉姆尼有过一次小冲突，就是在已经在舞台上合成了在舞台上合成的时候，哎，四个 歌吧， 对那首歌 演出了， 对，演出了 北京的第三场开始了 ，对，在珠海合成都演过了然后在演员坐在台上休息的时候，这四个女演员吧，在那随便哼歌了。他们哼了一首、这个、 半个月亮， 哎，半个月亮爬上来。然后拉姆尼就，然后拉姆尼就说，要唱这首歌。我一听就急了， 怎么可能要唱这歌呢？ 对呀，我觉得我这不可能，我说这是一个新疆歌， 对、 这是新疆歌，咱们这个戏的地域不管怎么样它是界定在东北的， 对 啊，我说这个中国人是不能无，就是 观众会笑场的， 观众会，对，就一下就出戏了，完全出戏了。其实我觉得我有点不礼貌了，他坐在后面，我就直接我就冲过去啊，我就跟他说绝对不行，绝对不能这个歌啊，当然啊，然后那个翻译就跟他说啊，然后后来拉姆尼没说话，他就走到台上去了。他实际上他还是坚持。他在坚持的时候，我就急呀、我急得怎么办？我就跑到外面去想，如果他一定要歌，要什么歌呢？我就来想。 你在想歌？ 对，我就想有什么可能。他说这个地方，因为他觉得他听着这个旋律很亲切。这个亲切可能跟他的那个他的立陶宛的那个地方的某些旋律是很近似的， 有相似之处， 对，有相似之处的啊，我就去想可能有什么，想什么，甚至包括什么鸿雁呐、什么这些 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舞台上还在跟演员说这歌呢，我就喊了一声，我说那要唱就唱鸿雁，然后拉姆尼一句话没说，扭头走了。 就 他生气了，我觉得他实际上他是已经憋不住火了，但是他不能发呀，他扭头就走了，他就消失了，然后演员们就在台上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这时候演员是最尴尬的，你知道吧？ 对， 编剧跟导演闹起来了。那我想知道最后结果怎么样了呢？ 那后来拉姆尼回来了，但是因为他是 他是演，他是导演，我要尊重他。其实真的在他排戏的时候，我都尽可能不去，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编剧在旁边，会对导演的他怎么处理，我觉得我最好不要去 干扰他。 对，但是这个就在我眼前发生了呀，啊，然后后来拉姆又回来了，那我还是尊重他，他要唱，后来他就让演员们再唱一遍。就演员们在唱的时候，演员们唱出词儿来，我在旁边忍不住，我说求求你们别唱词。 嗯， 后来拉姆尼马上就问翻译，他说什么？我觉得他是问啊，翻译就告诉他，我说的是让他们别唱词。于是演员们就哼，就哼这个旋律。实际上，当他们哼唱的时候，这个效果就对了， 对， 就出来了。 对， 哦。 然后那天第一次哼的那一场，我正好在下面，女生在上面演，拉姆尼也在侧幕条，我们都眼眶湿润了，就是很美，那一刻很感人，很美啊， 其实我觉得就很好的体现出了，因为我们东方人是比较含蓄的，西方人肯定是特别的直接，它有着绝对的一种文化的冲突哈。那么刚才也算是一种文化冲突的一个爆点。那么演员呢？演员和拉米导演，包括我们没有到场的两位演员，孔维老师、冯宪珍老师，有没有和拉导有过之间的一些意见不合呀，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那么究竟是怎么沟通？ 一直有， 一直有哇。 我首先说，现在的结果都是觉得他是对的了。 对，大家全服。 比如菊生在回来看看娘，他离开家好几年回来看娘的时候，娘问他：“你回来干啥来了？”一般我们就是，其实他菊生是想提出离婚跟媳妇儿，然后这时候菊生下面的词儿：“我回来看你。”那么在娘和菊生这个对话这两句话之间，你回来干啥来了？我回来看你。我想你了，回来看你。这之间，拉姆尼要求你停顿15秒，不说话。 对， 那你正常的这舞台上的15秒是多么的 漫长啊？ 对呀，多么的珍贵的15秒。那仁义的老师艺术家不是说，舞台上最多的停顿要顶多超不过7秒钟？7秒钟是极限嘛？ 对， 他要求我们必须停顿时候，不明白呀、啊，我们不明。 欲言又止， 对，为什么？后来他。就这么演出来之后，就菊生那种心事重重，那种尴尬，那种不知所措，全要在这15秒钟里体现出来，就觉得我们信服他啊， 用情绪， 用 你 的表演，对，你的尴尬，那你怎么尴尬15秒钟，观众也会被你带进去。 对，第一开始前2秒钟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知所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突然可能到第7、8秒的时候意识到了， 是， 然后到第15秒的时候真正理解你了， 是不是常规我们常规的那种戏剧处理， 对， 但是让又对。 这个戏中太多这种不是常规的处理了，太多了， 效果太多了。好像说到就是王姬，包括孔维老师演的那个六团的这个角色，说的还不是特别多啊。他身上有哪些点呢？ 最初演的时候，王姬老师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不在现场。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我觉得导演在排的时候，我不要去有任何的 干扰他们啊。 对，但是他会给我打电话，就是对一些导演的这种 处理， 对处理。有他觉得这样可以吗？这样我觉得不对呀、啊，或者怎么样，都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最后，当按照导演的这种意图都完成了，而且非常漂亮的完成之后，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最好的呈现。 确实是。 原来也有过。 也有 疑问的时候， 都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外国导演和中国演员之间的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后来，但是你去按他的执行了之后，细品一下，那是按我的结论就是常理之中，意料之外。他就是对的，但又是你没见过的处理，我很喜欢啊。 对他的审美口味好像比较独特，确实比较独特，西方导演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之前说觉得有些不舒服的东西啊？我们可能中国人会有我们的表达习惯， 对， 是吧？刚才万芳老师说了，音乐是一种表达习惯啊，包括我们生活中的表达语言上也会啊，包括行为逻辑上也会有些我们跟西方人不一样的表达习惯。但是我觉得基本这个导演为什么最终让我们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导演他的审美趣味还是很高，所以最终以美成为了一个最高的标准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能够慢慢消化去理解啊。 其实我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细节的问题想问问编剧有关汪老师啊，因为我没有看过这剧，但是我大概了解里边的一些东西。就其实当我知道这个菊生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一开始的一个想法是觉得他可能在这个剧当中他代表了某些想要摆脱这个封建智库的这么一个新鲜的思潮，或者说一个新鲜的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些形象或者这样的一些念头应该是值得怎么说呢，被歌颂，也不能说被歌颂，被 肯定的， 被肯定的，对、 嗯、 以至于就刚才在一开始两位男演员也提到了菊生这个角色可能他并不是像表现出来的那样抛家弃妻啊或者怎么样、嗯、但其实当说到就是刚才那三封信，因为其中就是最后那一块的时候好像他也是用了一种喜剧的表达方式把这种来展现出来，那可能在这个看节上这个喜剧表达出来就让人觉得他带有一点这个荒诞的这样的一个色彩，所以其实我在这儿是很矛盾的。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新鲜的新思潮，或者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一些很值得肯定的东西，那为什么在这儿还要用一种这样的方式来体现它的这些东西呢？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任何一个人物，不管是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不管六团举生还是福仙，实际上他们都是多面的，他们都有他们美好的一面，也有他们心灵阴暗的一面。 对， 我觉得都是复杂的，都是全包括的。你所谓说举生这个人他像是一个向往着新生活能够挣脱这个智库、 嗯、 这样的一种形象，但是他难道就没有他那种冷酷的自私的这样的性情在他的这个人物身上吗？ 一定有， 一定有的。 对， 所以我觉得荒诞，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我们有我们固定的思维，我们很少去从生活是不是很荒诞的这个角度，在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很少这么想，但是当你真的静下来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觉得哇，其实生活有时候是很荒诞的啊。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剧本本身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强烈的很强烈的冲突，强烈的爱恨，然而拉姆尼导演把他其中的荒诞性把他拎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他的高妙之处、 嗯、 所以不管是举生也好，包括这个可怜的六团，但是他最后是一个多么狠的角色呀， 嗯， 她是那么可怜，那么一个朴实的一个女人，但是她也能很狠呐、啊，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都是非常复杂的。 对对对，一个角色一定要有多面性，这样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的观众才会更过瘾哈。我相信通过这部剧哈，这个新垣野的锤炼，两位男演员也会对自己的演技，或者是对于表演有了新的认识，对吧、 嗯、很有幸遇到这么一本子，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团队，我觉得合作对手包括我就更加当然导演啊，我觉得这给了我们一些很特殊的一个演艺经历，非常特殊，对我来说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因为我也演了不少舞台剧了，但是像这样的呈现我是第一次。 嗯嗯，严楠呢 也是就是近几年收获最大的一个戏。 嗯 啊，他不光改变你的表演观念，我说你在想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太习惯了自己安全的那个区域去表演。 对。 那么拉姆尼把你硬抓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一个空间。 嗯。 但就是新垣野这个剧本也给了我们这个空间。 空间，对。 因为汪老师一直没提他的写法跟别的不太一样。 嗯。 他是一种诗意的意识流一样，他没有顺着这故事讲。 嗯。 他是插叙的。就像梦一样，就这场戏来，这场戏来了，又给导演充分的创作空间、 啊、 创作空间之后他又把这个空间给演员，让演员去驰骋、 啊、 我觉得舒服，就是演得很爽啊。 哎呀，那么究竟新垣野在那片原野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走进剧场去关注哈。那么两位演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走进剧场去看看新垣野的第二轮北京演出吧。 哦，演出很快了，离现今也就将近两周时间吧。我们是5月9号到5月12号啊，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13还有啊，13号。 9、10、11、12，4场，还有13吗？ 13号是周日。